今日是6月1号星期日，由我为大家报道几则头条新闻。自首期结束，清洗分身行动如期执行。管理员交流流于晚上发出公告，宣布自首行动将如期结束，并会于6月1日起封锁所有未有申报的分身账户以及其会员之所有账户。交流流曾于5月23日发出公告，并提出处理分身方案及给予会员一星期的自首时间，但在自首期结束的最后一日，大批会员对事项政策表示不满，亦有会员声称不会申报以作抗议，管理员没有提供有关自首数据。最后的分身夜，大批会员发帖道别。加登将于6月1日起禁止分身，大批会员在最后一日于各台发帖与众巴斯打道别。他们自称账户是分身账户，并将会被封账，特意向各会员道别。有会员表示没想过加登的分身问题严重，亦有会员表示管理员对一众分身账户赶尽杀绝，会令加登失去趣味。自首行动结束，会员积极发表取代方案。管理员决意清洗分身手法一直备受争议，有会员至今仍继续提出取代方案，希望管理员再三考虑。会员海萨托利尔斯 ID9602 提议，管理员只要在投票时人手检查每一票，确保没有重复 IP， 同时亦可保留会员分身的权利。有会员质疑此项建议，认为这个方法效率低，对管理员造成负担。会员有目热内劳称，会员发表议案应考虑人手问题，不应对管理员造成不必要的负担。管理员对此方案并没有回应。分身问题余波未了，加登持续分歧。支持者表示此举对于日后确立民主非常关键，批评反对者只顾个人利益，阻碍加登民主进程。反对者表示分身是加登特色，认为加登管理员不必利用此方案清洗分身。亦有会员表示加登需要无政府主义。支持及反对派会员一直未能达成共识。会员不满新法，管理员再受批评。多位会员对管理员不断作出批评，指管理员独裁，又暗喻管理员杀人。有会员指管理员暗中滥用权力，消除己意是无可避免。直到深夜时分，多位政策支持者出现，认为会员不应麻木反对，应考虑集体利益和实际情况。管理员对一切言论暂无任何回应。这节新闻报道完毕。